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蒋介石决定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但与此同时，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3月23号，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军的总指挥部也迁往南京。 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针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比如打劫使馆、教堂等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制造他和英美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在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412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 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比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了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的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那也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和汪精卫达成了如下的协议。第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第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第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第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第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儿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的一边。陈独秀正在为这事儿发愁之时，汪精卫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儿没办好，反倒把自己给搭了进去。首先就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的手中根本就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的威胁是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 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一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了枪口之下，熊熊、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伤，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给用上了。412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抓我的人，杀我的人，那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清除苏联共产国际对于共产党的影响力。412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呢？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25万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以奖赏10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 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了，那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汉分裂。北伐本来就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系武汉国民政府、蒋系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加深层的混乱。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那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咱们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儿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那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会真心实意交出这条铁路吗？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比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的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就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 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啊。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达到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啊。郭松龄被自己杀了，江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现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林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足。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林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是呢，吴佩孚也不傻，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如果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一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10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对于张作霖，南京方面和武汉方面都选择了单独北伐，双方战况又如何呢？马日事变又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澄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真实的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